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爱上你。 来自张洪亮的一首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和你去吹风。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这一波的倒春寒还是没有过去哈，所以也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措施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来自张清芳，《你的眼神》。

深，对爱厌倦，对爱疲惫，对我已没有感觉。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？留不住人，留不住魂，留不住你的一切。 歌神张学友的一首歌，他的名字叫做《偷心》。这里是正在为你放送好音乐的江帆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偷心其实还有一部美国的电影，它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Closer， 中文的翻译呢也叫做偷心。主演呢是由好莱坞著名的影星茱莉亚·罗伯茨主演的，故事特别的文艺，大约是讲了两对恋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单是一个作家，他爱上了舞女 Alice， 他对 Alice 炙热燃烧的爱情呢给了他很多灵感和激情，但是慢慢的厌倦也随之而来，他在内心寻找着另一个人的爱，终于直到他遇上了摄影师安娜。安娜和另一个年轻人 Larry 正在爱的游戏里面相互试探和接近，但是丹的进攻呢也让安娜动了情。但是讽刺的是，安娜的情人 Larry 也和 Alice 有着瓜葛，于是呢躺在他们身边的人未必是他们心里想念的那个人。这部影片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婚姻的启示，值得一看。

否依然，如今每个地方都在改变，他是否也换了容颜。 来自田震的月牙泉，和你去吹风，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。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完美世界，希望你的每一天过得都是完美的，能够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，路上开车小心，注意慢行。我是江帆，明天见。 夏秋，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深秋，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。